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5集，不记名黑卡。秦冉随手把消息划掉，打完手上这局游戏，才慢悠悠地点开长宁的头像，回道：休假中，勿扰。 啊，休假？ 门口风铃清脆的声音响起来，秦冉抬了抬头，就看到宋丽婷穿着一身素衣，拿着一本书，不紧不慢地往这边走。秦冉没有立马回，他把手机随手放到一边。宋大哥，身侧木南也略微挺激动地站起来。 宋大哥， 请坐。 宋丽婷坐到秦冉对面，把手中的物理研究资料放到桌子上。 我看你都成网站的大神翻译了，有成为同步翻译的想法吗？ 翻译这条路上，起先是宋丽婷给木南介绍的单子，后续宋丽婷空闲了也会关注。对于秦冉、明月、魏子航、木南这些弟弟妹妹，宋丽婷总有些不放心。你让全国物理赛第一名，提前拿到京大录取通知书的高材生去做同步翻译，江院长不会放过你的。秦冉抬头瞥了宋丽婷一眼，提起江院长，气氛瞬间松下来。 江院长下手真快。 宋丽婷摇头，几个人闲聊了几句，他才从容不迫地看向秦冉。 事情我听实验室里的人说了，我刚刚去拜了徐老。 提起徐校长，秦冉也垂下眼睫，他转了话题。你老师回来了吗？ 一起回来的，方院长找他有事。 宋丽婷随口回了一句，富儿转向木南。 你爸爸现在还那样？ 木南拿着咖啡杯。 不好不坏。 宋丽婷点了点头，把一杯咖啡喝完才淡淡开口。 徐家跟 M 州的生意接轨了。 秦冉往后靠了靠。过两天就交货。 有人听着吗？ 宋丽婷看秦冉一眼，眉轻微的皱起。有。秦冉笑，他亲自盯。手边的手机响了一声，宋丽婷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立马接，他才看向秦冉。 实验室那边， 宋大哥，你好好做研究。秦冉正色道。徐校长之后，他不想再把他们牵扯进来。宋丽婷又瞥了他一眼，指尖轻轻冷冷地敲着桌子，没再说话。秦冉等宋丽婷去了研究院，让程木把车开到徐家。程木的车刚发动，他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消息。妍希去了星娱乐。星娱乐，妍希现在的签约公司。徐老死后，秦冉就安排了几个人去盯着妍希还有潘明月他们这行人。收到消息，秦冉把手机一握，抬头道：程木，去星娱乐。 星娱乐？ 程木对娱乐圈不太熟悉，随手开了导航。他看向后视镜，后视镜里秦冉依旧半靠着窗子，手中把玩着一张黑卡。程木认识这张卡，程金就有一张，不记名。20分钟后到达星娱。 抱歉，这是专用电梯，请问小姐您有预约吗？ 星娱的电梯外有保安守着，拦住了秦冉。程木站在秦冉身后，压低声音： 秦小姐，我把他们扔出去。 秦冉一直在把玩着手机，手机上似乎有几行数字跳过。不用，他随口说了两句。与此同时， 认证通过。 如今因为云光财团的普及，大部分电梯不是指纹就是瞳孔认证。看到电梯门开了，保安连忙退到一边。 哦，小姐，请进。 秦冉淡定地进了电梯。程木本来想一手拎一个的， 看到电梯门开了，他挺了挺胸膛，十分严肃地跟着秦冉进去。电梯门缓缓关上，星瑜办公室门外，汪老大严肃地看着妍希。 妍希，你等会儿记得，我们现在不比以前，总裁肯定是跟你说综艺还有广告的事情，你别说话，我帮你周旋，别给大神惹麻烦。 妍希是圈子中的清流，只想一心搞音乐，不炒作，不拍戏。一开始汪老大也不懂妍希的做法，后来被他这种音乐的执着打动，没有再劝他。只是眼下云光财团这后盾没了，妍希不可能如以前那般随心所欲了。 好。 妍希戴着口罩应了一声，两人进去，星宇老总正在跟人笑眯眯地说话。 哎，放心啦，我这边肯定没问题啊。 看到妍希进来，星宇老总顿了一下。 看，妍希这不是来了吗？哎，妍希，这是李导，李子台最出名的大导演，去年很火的综艺节目《逃离凶宅》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给你签了这个综艺，过两天收拾一下进组，先把协议签了。 妍希低头没有说话。汪老大笑着跟老总打太极，老总还不算离谱，没有过度消费妍希的人气，合约签了就签了。汪老大示意妍希签下，妍希拿着笔签了自己的名字。看他们这样，老总笑得愈发开心。他看了看妍希签署的文件，然后又想起了什么事，对秘书说道： 让江旭进来。 不多时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生走了进来。老总往椅背上靠了靠，说： 妍希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练习生，以第一名成绩出道的，你让江善义给他写一首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